庆允看向庆长， 我希望你明白一点，我才是这里的主官。你可以提意见，但不要觉得整个指挥部只有你一个人是聪明的。 庆枕愣了一下，看向庆允， 我没说就我一个人是聪明的，罗兰也还可以。 此时罗兰被声音吵醒，睡眼惺忪地问道， 啥？你说啥？ 庆枕笑道， 我说这指挥部的帐篷里除了我和罗兰都很蠢。 罗兰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庆忍说的对。 庆云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 自诩聪明还不是一名阶下囚。 然而他话刚说完，庆忍对他笑了笑， 如果让你继续在这里当主官，庆氏就完了。从现在起我接管前线所有作战序列。周秘书，你回去告诉老头子们，想说啥事儿，等打完仗再说。 话音刚落，庆允身旁的副官忽然掏出腰间的配枪，对准庆允的头颅扣动了扳机。枪声在帐篷里异常刺耳，周围的军官想要惊呼，但那呼声到嘴边，却全都被咽了进去。庆允的心腹立刻想要拔枪反击，可他们却发现整个营帐里竟然还有四五个人同时拔枪，将枪口指向了他们。帐篷里一时间所有人都噤若寒蝉，这一刻大家才想起庆枕以前都干过什么事情。这才是庆氏里面最疯狂的人呢。庆云小心翼翼地在牌桌上想要打好每一张牌，以此来得到主席团的欣赏，但他没想到的是庆枕连桌子都给他掀了。庆氏近乎如今算是放虎归山了。钟秘书都吓傻了， 庆枕，你竟然敢谋杀作战序列主官，你竟然敢在庆允身边安插你的人。 庆枕咧嘴笑道， 周秘书，你身边可能也有我的人呢。 周秘书吓得跑出指挥部，跳上车子，他竟然连司机都不敢带，自己开着越野车往外驶去。 哎呀，这下就清静了哟。 罗兰伸了个懒腰，哈哈大笑起来。 这让他怎么打？ 先整顿内务吧。 庆枕说道，他看了一眼沙盘说道， 防线收缩，不要把兵力分散到大平山那边，负责侦察的作战序列要继续投入战场，防止被李氏和杨氏偷袭。在山里重型武器难以发挥最大作用，他们的路修的可没我们好，但是这两家的纳米战士都要小心一些。 庆枕继续交代道， 虽然还没见过纳米战士到底什么样子，但三家打仗就我们没有，很可能会被当成突破口软柿子，如果我们先露出破绽，那这战争可就有点好玩了。所以我们现在该做的不是入侵别人，而是不犯错。 这盘棋太大，只有犯错少的棋手才能把棋下到最后。说着庆枕看向罗兰， 明天你就去杨氏那边和他们谈条件，我们先把李氏给打掉。 罗兰应了，却听庆枕对另一人说道， 你去李氏跟李氏谈条件，我们可以助他们拔掉杨氏的平山防御阵地，现在出发，你若成功回来我给你记大功。 此人是庆允的心腹，但庆枕却没有杀他，而是交此重任。等此人离开之后，罗兰压低了声音好奇道， 为啥不让去李氏呢？ 李氏已经疯了， 庆枕轻声说道， 而且那里还有个真正的疯子，去了会死的。 罗兰这时候才明白，原来庆枕一开始就没觉得能够联合李氏干什么，送这位庆允心腹去李氏就是送他去死的。庆枕说道， 而且他这会儿恐怕害怕到骨子里了，带走的作战序列必然是他最信任的人，那些应该都是庆允的嫡系，就让他们去李氏的地盘上自生自灭吧。 罗兰眼睛一亮， 妙啊。 庆枕忽然叹息道， 哎呀，我刚才说错话了。 罗兰愣了一下， 哎，说错啥了？哪句啊？ 庆枕看向罗兰。 其实这帐篷里的聪明人只有我，你不算。 此时庆枕看向其他军官。 去着手收缩防线的事吧，明天清晨我要见到新的布防沙盘。 有人忽然犹豫了一下说道， 有一支精锐已经被派去李氏的地盘上了，庆允的计划是依靠情报截击李氏的神机营，这神机营托大一直在独自行动，并没有和其他作战序列联防联动，所以庆允认为这是个机会，可以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 庆枕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派出去的？派到哪里啊？ 那名军官说道， 出发已经有一周时间了，去的是凤仪山、双龙山一线。 庆枕问道， 召回他们，这时候没必要下这一步险棋。 那名军官迟疑道， 怕是来不及了。 任小素他们徒步在山野里，此时山里因为气温低的缘故，积雪一直未化，本身行进就已经很艰难了，结果天上还又下起了雪。李清正吸了吸鼻子说道， 要知道有今天，当初我就应该躲起来，原以为进了私人部队就能过好日子呢，结果日子比以前还苦了。哎呀，真是怀念哨所里的那段时间呀，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 旁边另外一个作战班组的士兵好奇道， 你们在哨所的日子很舒服吗？我们怎么很惨呢？ 李清正听别人这么一问立马闭嘴，他总不能告诉别人他们哨所还有狼群送来猎物吧。雪越下越大，任小素抬头看向天空， 荒野上山里一旦飘起这么大的雪，那最少也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恐怕会迷路。 前面的神机营军官回头说道， 怕什么，我们有 GPS 定位，走不丢，现在必须听我们的，继续前进。 铁二营的营长刘泰宇挨了一拳一脚之后，先是昏迷，然后又发起高烧了，整个铁二营里连个说话算数的人都没有，大家只能听神机营的继续前进。任小苏的身份倒是很特殊，但神机营的人找他谈过，若是误了军机，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候特侦司的身份也不能违逆军令。那一刻任小素很想说自己早就带稽查司查过走私了，现在接管神机营的职务好像问题也不大，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任小素看着天气感慨道， 雪越下越大， 据说灾变刚结束那会儿更冷。 李清正在雪地里一边走一边喘息着说道， 有老人说啊，那些年他们在冬天都得提前存上一整个冬天的粮食，粮食不够又存树根，冬天都出不去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山里的雪慢慢没过脚面，然后是脚踝，最后盖住膝盖。这场大雪来得太快太急，以至于神机营军官都有些犹豫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前进。他看向自己的 GPS， 但看到 GPS 还在保持正常工作后，他提起来的心便稍微放下了一些。只是这山里本身就只有窄窄的土路，这时候雪将路给盖住，有人一不小心踩在石头上就崴了脚，好在雪比较松软，不至于崴得特别狠。任小素顶着风雪走到队伍前面，他对神机营的军官吼道， 不能再走了，雪太深了，大家走不动的。 但那神机营的军官不管这些，他们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一直不断地提供着力量辅助，所以他们走起来并没有多么吃力，而且只是这样慢走着，纳米机器人的能量也完全支撑得住，更何况他们身上还背着无限充能的装备。无限充能装备是神机营正规军的标配，战争中必须要携带的物品。之前神机营军官自己说的要冒险前进一意孤行， 这时候要是忽然临时改了主意，那岂不是太打脸了？一名神机营军官冷声说道： 无法按时抵达目标地点，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任小素现在懒得跟他们纠缠那么多，而是说道： 换人在前面趟雪，见过狼群怎么在雪地里前行吗？需要不停地轮换成员去前面走出脚印，这样后面的人就会好走很多，一个个作战班组轮流去前面趟雪，行迹会轻松一些。 神机营军官听了这话之后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身后尽是疲惫的私人部队士兵。军官们相视一眼，一人说道： 就按你说的来，每个作战班组在前面顶15分钟，谁都不准偷懒。 这命令传递下去后，整个行进的队伍在雪地上从一窝蜂地往前走，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窄线。任小素松了口气，这样一来起码也算是减轻了一些负担，让队伍行进更加有秩序了一些。忽然间，宫殿在脑海中说道： 任务，帮助掉队的战友跟上队伍。 这任务搞得任小素一愣，现在也没人掉队，而且这群瘪犊子之前还出卖他来着，他凭什么帮这群人？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看到后面的队伍里有人往山里跑去，他顿时感觉到不对劲，这是受不了了，想要逃跑当逃兵啊。之前还有刘泰宇的一支加强连在督战，防止有人当逃兵，但现在刘泰宇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加强连也不怎么管事了，而且这加强连的士兵还得负责轮换着抬刘泰宇。任小素感觉这群人搞不好都想把刘泰宇扔路上当逃兵了。任小素看着那人往旁边山里跑去，此时此刻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当逃兵算不算是掉队？这他妈肯定算。不少人都看到那个逃兵了，正当其他人也蠢蠢欲动的时候，他们忽然看到任小素窜了出去，而且在雪地上的速度简直不亚于跑在平地之上。还没到半分钟，任小素就把那名逃兵给抓了，连对方身上的枪械都给缴了。任小素一边拖着逃兵的腿往队伍里走，一边语重心长地安慰道： 山里也不安全，你就这么跑进山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那逃兵都绝望了。 我不逃了，你松开我，我站起来自己走。 眼瞅着那逃兵被任小素拉住腿，在雪地里犁出了一条深深的雪道。其实任小素也不愿意动粗，虽然对方昨天出卖了自己，但这事儿也不值得任小素把对方怎么样。而且当逃兵这事儿纯粹是因为对方想活命，这没什么错呀。所以任小素在抓逃兵的时候纯粹就是缴械而已，都没有打人。但是任小素他想完成任务就有错了吗？他也没错呀。还有一点，任小素并没有说谎，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独自进入下着大雪的山营，必死无疑，起码他自己以前是从来不会在暴雪天气进山的。任小素对其他人打招呼说道： 都给我继续走，不要当逃兵，听到没有？ 说着任小素来到加强连面前说道： 虽然二营长现在昏迷，但你们要承担起你们的责任，知道吗？ 正扛着刘泰宇的加强连士兵都有点懵，这刘民怎么管得这么宽呢？任小素看向神机营的军官说道： 这时候如果有人逃走，被其他部队的人发现了你们的计划，那你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无用功。 神机营的军官寻思是这个道理没错呀，他们转头对加强连的人说道： 去，你们把整个队伍都给我看好了，谁当逃兵就地枪决。 李清正望着任小素的背影感慨道： 哎呀，虽然我不知道咱们班长在打什么主意，但他忽悠人的能力是真的牛逼啊。 可就在此时，队伍里有一人忽然力竭后倒在了雪地上，眼瞅着旁边路过的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就连这货同一个作战班组的战友都没打算管他。任小素在心里叹息，他原本以为把逃兵抓回来就算是完成任务，结果没想到这任务比以往的要难一些呀。还没感慨完，队伍里又有一人晕倒了。这些人不是装的，毕竟神机营刚刚下过命，这个时候故意拖延不走， 真的可能会挨一枪。任小素走过去，直接将晕倒的人扛在肩上，他对陈无敌说道： 就算是助人为乐吧，你把那个也背着，先往前走着。 任小素一直在等宫殿通知任务完成的消息，结果宫殿迟迟没有说话。然而陈无敌还挺高兴的，能和师傅一起做好事当英雄，感觉还挺过瘾的。没一会儿，陈无敌身上就扛了两个人，任小素只能对其他人解释，自己这朋友天生力气就比较大，能扛两人的力气虽然稀罕，但壁垒外煤矿上还是有不少流民能做到的，还能解释得通，但再多估计就不行了。神机营的军官看到这一幕都惊了， 特征司为了防间谍真是太卖力了，难怪军中各个作战序列都怕他们。 中午大家找了一处背风坡进行短暂的休整，大家背着的馒头已经被冻得又冷又硬，但是没办法，荒野上就这个条件。按照私人部队的士兵们所说，有馒头吃就很不错了。吃干粮的时候，有人忽然抱怨道： 都这鬼天气了，竟然还让继续前进，太没人性了吧。 那你能有什么办法？ 一名士兵咬了一口冻硬的馒头： 要不是昨天晚上拿了点馒头，今天保准饿死在路上了，这天气不吃东西根本走不动。 你还别说，看到刘太宇现在这个下场我还挺解气呢。 有人说道： 咱们被克扣的军饷肯定都是落入刘太宇那小子的腰包了。 我就觉得不过瘾，之前神机营的军官我们一脚把他踢死算了。 一名士兵愤愤地说道： 这里距离最近的探头山还有几十公里，再往北还有凤仪和双龙山，雪下的这么大，得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有人绝望道： 而且第一连那群孙子还开始监督我们了，想跑都没地方跑。 哎呀拉倒吧， 一人说道。 好，这天气一个人走进山里，想痛痛快快死都需要勇气，跟着大部队还有活路，当了逃兵必死无疑。 我给你们支个招。 有人低笑起来： 等待会上路的时候，你们就假装晕倒，只要你们一晕倒，那个叫陈无敌的傻子就会来扛你了，能少走不少路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等待会上路的时候，你们就假装晕倒，只要你们一晕倒，那个叫陈无敌的傻子就会来扛你了，能少走不少路呢。 结果刚说完这话，他就觉得背后一凉，身上本来就已经很冷了，结果这一刻他冷得只想打哆嗦。可是他回头一看，什么都没看见，奇了怪了，什么情况？任小素这边正悄悄地给陈无敌和学生们切腊肉呢，他忽然发现陈无敌表情沮丧了起来。 怎么了无敌？ 陈无敌小声说道。 师父，我顺风耳的本领恢复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 无敌，齐天大圣是不会顺风耳的。 陈无敌解释道。 现在这个版本的齐天大圣会。 任小素点点头。行吧，你自己的版本你说了算。说实话，到现在任小素都不知道陈无敌到底是哪个版本的了，能给自己打补丁真是了不起。 师父， 陈无敌心情沮丧道： 我不想帮他们了。 怎么了？ 任小素好奇道。 你听到什么了？ 他们说等会儿重新上路之后要假装晕倒，这样一来叫做陈无敌的傻子就会把他们扛起来走了。 陈无敌说道。这话说完，任小素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谁说的？ 陈无敌没说是谁。 说出来师父你就要杀人了。 杀点人算什么？ 任小素冷笑道。陈无敌说道： 师父，我只是不明白，这世上有些人 怎么会这么恶？ 恶人自有恶人磨。 任小素阴翳地看着周围的四人部队士兵，这几天以来他还是头一次这么想杀人。下午重新上路的时候，任小素在队伍里面走着也不说话，忽然间竟是同时有五个人倒在了地上。任小素慢慢走到这些人身旁，他似不经意间踩在一个人的手背上，那人疼得一抖，却始终假装昏迷没有睁眼。任小素笑着对李清正说道： 给我拿根绳子来，之前咱们的行军背包里有。 好。李清正也不知道任小素要绳子干嘛，但还是果断给任小素取来了。只见任小素将这地上五人的小腿一一捆在了绳子上，然后硬生生地在雪地上拖着他们往前走。这地上有人见情况不对，想要赶紧爬起来说自己清醒了，结果刚爬起来却见任小素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这人当场便咳出一口血来。任小素站在雪地里，所有人都回头看向他的背影，空气里鼓荡的雪花在他身周盘旋，杀意盎然。他平静说道： 我允许你起来了吗？ 说完地上有人起身吼道： 这样要被他拖死在雪地里了，咱们跟他拼了。 然而他们刚要起身，却被任小素一一重新踹回了雪里。这些人只感觉那只踹到他们胸口上的脚硬如钢铁，而旁观的人甚至都没看清任小素动作到底有多快，只感觉可能是雪太大了，让大家眼有点花。任小素回头对其他人咧嘴笑道： 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听明白了吗？ 陈无敌在雪地里呆呆地看着任小素。 师父。 那山野中的少年身影迎着风雪，正对他笑道： 师父帮你出出气。 却见任小素用绳子在雪地里拖着身后的五人前进。李清正凑手： 哎，我帮你一起拖。 江湖的那八名学生也过来： 班长，我们帮你拖。 这一瞬间队伍里竟没人敢开口替那五人求情，知情的人知道恐怕是这五人想要故意占陈无敌便宜的事情被任小素知道了。有时候就有那么一些人，哪怕在千万人群之中也会如同鹤立鸡群一般显眼。之前任小素并未显露过什么，所以大家只以为他是个普通的少年。可是这一刻，这少年骨子里的那种狠劲儿让所有人都害怕。他们知道任小素这是打算在雪地里把那五人给活生生拖死了。队伍最前面的神机营军官看到这一幕有些发呆： 都说特侦司狠人多，之前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 另一名神机营军官也叹道： 等仗打完了和其他人会合之后，咱得给战友们都说说，千万别忍着特侦司啊，特侦司的人手段都极其残忍。 其实以前任小素嘴上是并不承认这师徒关系的，毕竟他也没教过陈无敌什么，拜师过程也非常的莫名其妙。但任小素打心底里还是挺喜欢陈无敌叫自己师父的。陈无敌就像是一块干净的水晶，纯粹而没有杂质，谁不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呢？所以任小素在心里早就承认了这段师徒关系了。但今天任小素也不是非要替陈无敌出这个头，他只是想帮陈无敌守住那最后的一束光。当天下午风雪已经大到连神经营的军官都难以承受的地步了，负责破雪的人每走一步都必须先把后面的腿从雪地里拔出来才能再迈出一步。即便大家轮流破雪，可这鬼天气就算是在平地上走也会万分吃力。不过这整个下午就没人再敢晕倒了，他们生怕被任小素活生生拖死在这雪地里面。 扎营吧。 神机营军官说道： 等雪停了我们再继续前进。 这时候不是顾面子的时候了，再走下去搞不好他们所有人都要死在雪地了。到了那一步任务同样无法完成，他们甚至都走不到双龙山。神机营的军官感觉自己还能坚持，但四人部队的士兵体质太差了。当得知可以扎营休息的时候， 私人部队所有士兵都感觉到了重生一般，他们颤抖着身子想要直接坐在雪地里休息，可任小苏大吼： 都给我起来扎帐篷，没有避风的帐篷就想休息，你们是想死在雪地里面吗？ 其实不搭帐篷的话，雪地里休息也可以，挖个雪坑把自己埋进去就好。这不是讽刺，而是雪地中跋涉如果没有帐篷的话，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许多人以为埋在雪坑里会更冷，但实际上雪坑反而能帮助人体保温，因为雪坑外面的世界更冷。任小素曾听张景林说，更北边的一些人类族群会建造冰做的屋子，用来在冬天保暖。此时面对死亡的威胁，所有人都挣扎着起身，用自己浑身上下最后的力气来搭建帐篷。但有些作战班组很惨，行进路上为了省力，竟然不知何时已经将帐篷给扔掉。这时候能挤进别人的帐篷还好些，如果别人不让他们蹭帐篷，那就只能挖雪坑赌自己的身体够不够硬了。任小素跟李清正他们交代道： 我来扎帐篷，你们捡地上的干柴回来，如果没有干柴就捡树枝回来，总得生点火起来烤烤身子，一人喝一碗热粥，不然谁都扛不住。 好嘞。 李清正冻得满脸通红： 交给我了，兄弟们跟我走，出去捡点柴火回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从树上掰下来的树枝点燃过程中会冒出很大的烟雾，呛人，可跟取暖一比，这都是小事了。就在此时，宫殿在任小苏脑海中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 直到这一刻，他的任务才算是完成了，这大概是做普通任务最难的一次了。如今他身上有两张技能学习图谱，但任小素并不打算使用，因为附近没有可以让他学习的目标。如果再遇到胡说的话，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虽然基础级图谱不能学习超凡能力，但胡说身上一定有不少技能是任小素能用到的，就算撞运气，估计也能捞着好东西。不过宫殿的话还没说完，他继续说道： 支线任务完成，解锁自动售货机新商品种子。 任小素眼睛一亮，这支线任务终于熬到时间了呀。他总觉得时间好漫长，可仔细算算，今天也不过是大年初二而已。他朝宫殿内看去，只见宫殿里自动售货机安静地伫立着，而暴力扑克的格子旁边又多出一个新的格子，那格子里一枚枚种子散落在里面。但让任小素惊奇的是，那些种子看起来似乎还有点不一样。难道种子的样子不同，长出来的植物就会有所不同？那新解锁的格子就像是杂货铺里的糖果盒子，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便代表着不同的口味，而不同颜色的种子则代表着不同的用途。他投进去一枚感谢币，却见一颗拇指大小的赤红色种子从下面的取货口掉了出来。任小素把它拿在手里，宫殿却没有解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必须种下去才知道吗？ 任小素纳闷了。关键是你宫殿好歹说一下它的生长环境吧。宫殿出品必有神奇之处，可这神奇之处必须得自己试验。例如之前的暴力扑克也是任小素自己开发出来的炸弹用法，如果他没开发出来，那也就是一张张普通的扑克牌而已。怎么办？埋在地里试试，万一这种子能立刻发芽开花呢？要是这大冬天的，种子生出的植物能立刻结点果子啥的，那岂不是美滋滋？对于宫殿给的支线任务奖励，任小素向来是抱以极大的期待的，甚至是无视自然规律的期待。任小素对陈无敌说道： 你在这里守着帐篷，他们回来就说我看到了一头小野猪，准备去抓回来做晚餐。如果我回来的晚，你就自己随机应变。 好。 陈无敌点头。任小素一个人往雪地里走去，走着走着就感觉自己让陈无敌随机应变可能有点草率了。他往更北方走去， 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实验这种子到底有多神奇。一直往北走，直到他找到一处稍微被封的地方，才终于挖开地表的积雪和泥土，将赤红色的种子埋在了里面。任小素耐心等待着，却见那刚埋下去的种子忽然发出芽来，一根根荆棘般的尖刺向外生长，它长满刺的枝条从雪中蔓延开去，直至蔓延了几十米才渐渐停了下来。如果掀开这雪，恐怕任小素就能看到这红色的荆棘藤条犹如蛛网一般铺在地面，静待猎物。这一刻，这植物与爆裂扑克一样与任小素的意识连结。任小素惊愕间竟发现这植物攻击性极强，如果没有任小素控制的话，它会攻击一切经过的生物。什么情况？任小素还以为这玩意儿能结果子吃，结果竟然是攻击类的植物。不对，与其说是攻击类，倒不如说是防御类。这要是以后任小素他们真的住进深山老林里，只要周围种一圈这东西，什么野兽都不用害怕了吧。任小素看向宫殿里其他颜色的种子，也不知其他种子会是什么能力，总得有一种是能吃的吧。他想了想，便再次投进去五枚感谢币，一口气兑换出来了五颗种子，然后一一埋进相隔很远的泥土里。陈无敌坐在帐篷里等啊等，李清正问道： 哎，无敌，你师父干嘛去了？ 陈无敌想了想说道： 我师父抓野猪去了，准备抓回来给咱们当晚餐。 那怎么还没回来？ 陈无敌想了想： 可能野猪不同意吧。 任小素蹲在雪地里，此时风雪大得吓人，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刚刚种下的种子上了。种下荆棘藤条之后，任小素再次兑换了五颗种子。自动收获机的格子里有十来种不同的种子，但他投入感谢币之后，这自动收获机却吐出了四枚新的荆棘藤条种子和一枚土黄色的种子。看来这玩意儿和爆裂扑克一样，越是普通的种子便越容易得到。之前他兑换扑克牌的时候，这自动收获机吐出来最多也就是三和四，偶尔会吐出来一两张五，至于更高的牌种，任小素也没见过。荆棘藤条这玩意儿攻击性很强，任小素估摸着，就算超凡者进入了荆棘藤条的攻击范围，也很少有人能活下来。所以任小素对这新的商品还是挺满意的。可这土黄色的种子有什么用呢？等种子埋下去之后，这次嫩芽长出来要慢了许多，直到十多分钟之后才有嫩绿的芽钻了出来。只见那细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茁壮成长着，可直到此时这植物也没显露出什么与众不同来。下一刻，任小素愣住了，因为他看到这植物顶端结出了一个口袋式的结构，然后他的精神与这植物连结在一起。任小素心中一动，那口袋式的植物结构中竟是快速吐出一枚拳头大小的土豆来，犹如发射炮弹一般。这是土豆射手。这他妈都什么鬼啊？任小素无语了。他此时已经通过精神意志的连结明白了这植物的作用，这竟是一株植物界的自动步枪，每天可喷射30枚土豆。任小素觉得这就很没意思了呀，谁家的自动步枪都比这玩意儿厉害好吗？枪械不仅比它的射速更快，而且杀伤力更大，除了它能自动警戒以外，别的好像没什么优点了。而且那土豆吐出去不是浪费吗？这都是粮食呀。任小素忽然看向这土豆射手： 你给我吐出来。 那土豆射手噗噗噗噗的吐出自己藏在地下剩余的29枚土豆来。任小素咂巴咂巴嘴： 高速产粮也算有用吧，晚上就吃土豆了。 估计宫殿都没想到，这攻击类植物硬生生被任小素用成了粮食作物。然而就在此时，他对面忽然传来雪地被挤压的嘎吱声，任小素顿时警惕起来，这是有人从对面走过来了。此时凤仪山一线已经布防了李氏的其他正规军，但正规军谁会闲着没事跑到山野里来？大家都是走大路的， 只有神机营这种奇葩兵种才会跋山涉水好吗？来的是神机营？不对，双方走的压根就不是同一个方向，那么是敌人。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悄悄往后退去，她的脚踩在雪地里时是用脚尖踩下去的，一点声响都没发出来。她后退很远，藏到了一棵大树后面。来的敌人应该不算太多，很有可能只是对方的前哨部队，也不知是庆氏还是杨氏。却见那三十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里，他们的队伍是一长排，有人轮替负责破雪前进，宛如狼群一般。任小素等待着他们走进荆棘藤条的攻击范围，这样他也能观察一下荆棘藤条的具体作用。可是对方足够机敏，任小素刚离开不久，雪还没有大到足以掩盖他的脚印，所以当这支身为前哨的作战班组看到任小素脚印时，便立刻停了下来。整个队伍在雪地里立刻分成了扇形，以便他们全面地把控四周局势。 刚才有人在这里，注意！ 看血迹，应该是听见我们的脚步声才离开的。 计划是否暴露？ 不确定，寻找目标踪迹，对方应该只有一个人。 任小素有点遗憾，他们只要往前走一点，就能踏入荆棘藤条的攻击半径。要知道，荆棘藤条这攻击半径可有几十米远啊。不过任小素忽然眼前一亮，虽然荆棘藤条是固定不动的，但土豆射手却可以在他的控制下主动攻击啊。任小素心念一动，便要操控土豆射手射击试试威力，结果却发现土豆射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他妈是假货吧？怎么不吐土豆呢？哦，不对，土豆都被他装进背包里了，不怪人家土豆射手。任小素远远地看着，他已经确认对方是庆氏的军队了。虽然他跟罗胖子很熟，但真要在战场里相遇，谁都不会留手，战争就是战争。更何况现在庆枕和罗兰都被软禁着吧，这些士兵跟罗兰他们也没啥关系。忽然间，庆氏部队打开了自动步枪上的照明手电，光束照在雪上，一路顺着任小素的脚印锁定了他藏身的大树。大雪里脚印想藏都藏不住，除非任小素会飞。说实话，任小素也没想到庆氏部队如此严谨警惕。那庆氏作战部队相视一眼， 只有一个人，确认 不要放走，以免他回去汇报后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作战班组的班组长冷静说道，只要确定对方只有一个人，那就好办了。 先不要开枪，附近可能有驻扎部队，流民不会出现在这里，有可能是神机营的纳米战士。 庆氏部队抽丝剥茧地分析着任小素的身份与行为目的，以此来确定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准则。他们是接到情报才往这边靠近的，情报里显示神机营往这边进发后便消失了，所以对方出现在山野里也在意料之中。说话间，有人给枪管拧上了消音器。他们作为前哨部队，不能打草惊蛇，所以战斗要快，要隐秘。 前进， 班组长说道， 战斗前进队形。 一般情况下，前哨部队的作战队形无非就是三种。一种是基本前进队形，全队人员排列成直线前进，第一人员朝前方出枪试瞄，其余后方队员持枪朝左右方向警戒。一种是防卫前进队形，主要分出一位战斗人员来朝后方瞄准。而战斗前进队形则是所有队员以交错排列的方式前进，第二、三位战斗人员分别位于第一员之左右后方的交错位置，起掩护作用。庆氏部队以战术队形向前推进，可任小素始终没有从大树后面走出来，他在等。这里距离他后方的营地还有500米的距离，不过任小素也没想着回去找救兵，毕竟身后整个营地除了陈无敌 也没一个能指望得上的人。江吴的学生倒是很乐意帮他，可关键那八个孩子是知识分子呀，自动步枪都不一定能拎得动。私人部队里都是这样一群选手，你能指望他们？不过任小素等的是庆氏再往前走一点。当庆氏作战部队踏入荆棘藤条范围的时候，任小素并没有急于控制荆棘藤条发动攻击，而是静静地等待这支作战班组全部进来。荆棘藤条除了发芽部分是任小素挖开的雪以外，其余的枝条都铺在厚厚的雪中。只是当庆氏作战部队刚踏入这片区域，就有人发现不对劲。 等等，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有人蹲下来将雪刨开，露出地面的荆棘。 这赤红色的荆棘有点奇怪啊，以前没见过这种植物。 这年头稀奇古怪的植物越来越多了，没什么好惊讶的，它还能攻击人不成？ 一名士兵瞥了一眼，继续警戒四周。而班组长却皱起眉头， 有古怪，不要前进了，后退。 任小素躲在几十米外的树后暗自惊讶，他没想到这庆氏作战部队竟然如此谨慎，这谨慎的过头了吧，不过就是野外的植物嘛，你们怕个球啊。任小素有点可惜，眼瞅着敌人送上门来了，他竟然一个都没弄死。不过任小素不知道，这支部队是庆允派来截击神机营的精锐部队，在整个庆氏也赫赫有名。这还只是前哨的斥候，后面大部队正进行短暂休整，能够有信心给神机营纳米战士造成重创的部队，怎么可能如此轻易掉入陷阱？如果任小素没有自己把土豆射手给废了，现在说不定还能试试土豆射手的威力。忽然间，那位作战班组的班组长隔空说道： 朋友，你是李氏部队的吗？ 任小素听到这个声音就愣住了。 唐周？ 对方也愣住了。 任小素？ 这不喊话不要紧，一喊话竟然还是个熟人。之前唐周开着越野车送庆枕和罗兰回111壁垒，一回到111壁垒之后，庆枕和罗兰就被软禁起来了，而唐周则被下放到了前线部队，直接到大平山前进基地报道了。他被分到庆云手下之后，庆云很清楚他是罗兰的人，所以直接把他的上尉军衔给降为了班组长，发到了这支精锐部队里当侦察兵。这支部队里很多都是庆枕曾经的兵，庆云美其名曰说要他们来截击神机营，但问题来了，就算他们在这里能够截击到神机营，可打完之后他们怎么撤退呢？要知道这整个凤仪山、双龙山、滩头山一线都是李氏作战部队的驻扎位置，一旦神机营在这里遭遇战斗，整个李氏都会对这支庆氏部队进行疯狂反扑，他们也许会成为庆氏历史上的功臣，但绝对走不出这山脉。所以庆枕夺权后第一时间就把庆允的嫡系部队给派到了李氏的地盘上，其实大家干的是同一件事情，排除异己。不是说这样做有多残酷，而是战争本来就很残酷了，如果不能保持军队领袖对军队的掌控力，那么这仗根本打不赢。此时唐周都还不知道庆枕已经完成了夺权，他们出来的时候庆允连卫星电话和通讯电台都没给他们配发，所以之前庆枕问能不能召回这支部队，副官才会说来不及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